有时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祈福圣比，这些经文呢都是属于较量功德，就是比较一下财布施和法布施两者所得的功德。当然是法布施就胜过于这个财布施，因为财布施只能够利益他的眼前，或者解决他眼前多少的艰难困苦，但是就不能够利益到他永远，亦都利益不到他这个法身为名。如果以法布施他能够闻了佛法之后依法去修行，他就得到断烦恼，以及法身清净的利益，能够令他了生死成菩提。所以法师的功德呢就比之财布施的功德就来得胜了。这一段经文呢，如果成上文，他说若果有个人满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的七宝来到布施，那么持人所得的福德算不算是多呢？那么衰菩提呢就顺住佛所闻的答复，他说甚多世尊是很多，为什么呢？他说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一个福德之上。既然这个人这么有办法能够以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用布施，所以如果论这个世俗帝这方面来讲呢，所以就说这个人是得到了很大的福德，这个就以财布施。那么向下呢就是以法来布施，跟他比较一下。那么若复有人就于此经中他受持乃至四句偈等就为他人说，就祈福圣比，只就是举出所谓法布施较前来这个人呢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这么多的长文来布施呢是来得就是超胜那个若复有人，那么于此经中那么受持只是乃至到四句而已。那么这个四句呢就各处所示不同，有些话若以识见我是阴声求我，是人行邪道就不能见如来，就名为四句。有些呢就话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这四句呢就名为叫做四句偈。但是一定呢我们要贯彻这个经中的理论，即是说受持全部经或者半部经或者其中的一份，咁乃至到呢係四句呀，咁属于呢係自行自己受持。咁如果现在话以此嘅四句经呢嚟到为他人说啦，咁属于呢係化他啦，即係以化呢嚟到布施，咁对方呢唔明白呢个佛理，或者对佛法的理论是不了解，当然他就不懂得怎样去修持。有一个人他自己对于这个金刚波若的法门他自己了解，亦都切实一个修持，然后将自己所得到的好处的利益然后为他人说，亦都令到对方的他人他亦得到这个金刚波若法味的利益。那么如果将他来比较一下用财布施的，那么这个以法布施的人功德就来得大了，他说祈福的圣比，这个以法布施那个人他自己受持读诵此经，既然自行亦都以此这个波若一法来到辗转去教化他人，咁佢所获嘅福德就比之前来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嘅福德咧，系来得大。所以经上讲佢话法师就具足义庄严，啊财师就非因， 就故非圣啊！佢应知法师系离取着，取着就不明，就为受持。嗱，咁啊呢四句话嘅意就系话咧，是一部《金刚般若波罗经》，就系佛啊为大圣者说，系为呢个法最上圣心者而说，咁啊称为叫做法宝啦。咁啊为人解说嘅时候，就佢哋以法布施，唔单话得到好大个福报啊，亦都得到咧好大嘅智慧。所以如果自己受持此一部《金刚经》，亦以此个理论咧为他人解说啊，就系、是、得到咧福德智慧两种庄严，咁就叫做法师具足，系二庄严啦。嗱，咁啊大千世界七宝。嚟到布施，咁啊属于呢个财布施而已，就唔系啊呢个无漏嘅福慧之恩，所以故名为嘅非圣啊，即系唔系呢个殊胜之恩。咁啊一定咧要发布施，先就系为无漏福慧嘅殊胜之恩啊，因为法施就系离一切嘅取着。所谓波夜智灯以上明，唔着呢个我相啊，唔着呢个法相，唔执着呢个空相。所谓呢个福德之性啊，佢就唔系呢个福德之相。所以用法布施呢，就系能够超过呢个财布施嘅功德。那何以故？须菩提。是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就皆从此经出。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辗转咧嚟到详细解释一下，用法布施咧系的而且确系超胜过啊，用财物嚟到布施。咁你用财物布施啊，的指如经文讲，你满呢个三千大千世界，应该都好广阔啦。而且里面三千大千世界咁大的地方啊，所装满的都是金银琉璃车渠马路的七宝，论其价值呢亦都不简单。但是用法来布施呢，只不过是四句而已，你自己受持四句啊，或者以此四句呢来到为他人以说，那么所得的功德呢，那么的而且一个是超胜啊，以呢个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咧所得嘅福德，咁啊点解会咁样咧？因为波耶一法系为诸佛之母啊，三世一切诸佛同埋三世诸佛所证嘅无上菩提，都皆从此经出啊！即系话咧，三世诸佛同埋三世诸佛所证嘅无上菩提果啊！都是依此经修行，然后才得到呢是断二种生死的苦果，而进入呢无上菩提的妙果位。所以三世诸佛以及三世诸佛所证的菩提都皆从此经出，那就说明这个以法布施啊，这个法宝呢就是胜过啊，是以财布施啊，就胜过这个世间财物嘅宝物，因为财师只能够安定佢呢个肉体嘅外表，就唔能够咧安定佢呢个心嘅烦恼啊。咁啊，尚不能超出呢个肉界。嗱，财师但能够令对方咧暂时啊离开呢个贫穷苦，但系财布施啊就唔能够令对方咧了脱呢个生死苦。如果以法布施可以安他这个心，令他这个烦恼不起，乃至能超九界二种生死苦，得到佛界的究竟大涅槃乐，所以法师呢就是胜过财布施了。所以三世诸佛和三世诸佛所证的无上菩提佛果都是从此经流出，咁就顯示法布施嘅功德咧，就係勝過呢個財布施啊！咁啊，説明以法布施咧，就係此經嘅大種相範圍， 不单是佛法从此出，乃是一切诸法亦都是依此经而建立。那么我们古来那些参学的者，即是参学的人，那么他背着个包袱，那么到处的寻思访道啊，实在他不是说认真要求很多，只要能够同边的善知识有缘，那么他问他的大名，这个道德之名称呢，那么千山万水背着个包袱去亲近他，那么去到个地方啊，只要那个善知识啊开示你一言半句啊，你能够当下领悟啊，咁你就得到好大个好处啊，就会得到好大嘅利益。所以佛响呢个大波罗经里边说过，佢话无论任何一切法，都系以呢个波罗一法呢能够摄尽无余啊。所以波罗一法在诸经之中呢是最为重要啊，而金刚波罗波罗蜜经呢在一切波罗法中呢亦都是更为重要。凡是波罗经中里面所有的要义重要的理论呢，此经呢悉皆齐备啊。那么可见诸经就是啊所讲都是以这个法呢来到去修行，而读诵此个金刚波罗波罗蜜经，亦都是与读这个六百卷大波罗经呢没什么不同，亦都是等于读诵三藏十二部啊所有一切的经典。因为此经内容所讲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之法，所以一切之法以及诸佛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都皆从此经出。一切诸佛属于能证菩提之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属于所证所得之法。如是看来成佛法门固然在此经，得成佛道亦都不离此经。所以如果有人发心啊，能够受持读诵此一本金刚波罗波罗蜜经啊，即是啊受持呢个成佛法门。如果为他人演说，就系属于布施啊呢个成佛法门俾对方，所以佢个功德啊，即使穷劫啊，亦都说之不尽啊，岂可以话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之福？能够被例吗？那咁啊，仲有一种嘅意思就系本经啊，处处教人家啦，唔好执着，唔好着相，就系要我哋任何一个人从此经中里边啊，能够体悟自己咧所谓清清净净呢个本有个性。所以此经中所说嘅都不离啊自性。一个圣字，既说一切都是从此经出，无疑就是说此经从这个圣体而流出。因为此经从这个圣体而流出，圣体清净，所以我们欲想得证这个清净的圣体，我们在在处处就不要着相。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处处执着，就是处处着相，不是执着这一道，就是执着那道。那么本经处处教人见性，所以此经中前后所说这个圣字呢，就是除上之即非福德性的圣字之外，所谓别的地方呢都很少见，就是要人自己善自体会，乃至到连一个最后的圣字亦都不要执着。咁既然说一切诸法以我所得的无上菩提之法都从此经出，咁亦都指示我哋，我哋如果想成佛呢，咁亦都要从此经去修行而得到证入。因为三世诸法 都尚且不离此经的修行啊，又何况我哋嗰啲凡夫俗子啊，又岂可以话离开此一部经啊而别别去修行啊？所以话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咁啊，呢几句经文咧，就系一个结词啊，即系嚟个总结。嗱，咁啊，总结咧就有远就有近嘅、哦。嗱，如果从近呢一方面，即系对上一段经文即系连接啦，咁啊比较系接近啦。从近呢方面嚟讲咧，就系、是、接触一切诸佛嘅佛字，以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呢个法字。所以话所谓佛法者，佛呢就系、是、一切诸佛，法呢就系、是、诸佛所证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系无上正等正觉之法。咁啊，即系别啊佛法两个字嚟嘅总结，意思即系话佛所说嘅所谓佛法，亦系从此经而出啊。不过因为有迷有悟有性就有烦，这个是若这个世间这个俗世有为这一方面来讲的。但你如果在这个波耶的圣义第一二帝中来讲呢，那么十方三世一切诸法呢是如同大海中呢一点的浮沤，一切的性法实在都是好电地样闪下就过了，必是有这个佛法了知可得呢？所以说它是即非佛法，只是要近这一方面呢来到总结说明啊，有开悟有迷才说出有个凡夫，是有个圣人，有个迷法就有个悟法。若是论这个圣义第一二帝这方面来讲呢，它所证无非是自性这个本体啊，何来这个佛法可得呢？所以说须菩提，所谓佛法者是即非佛法。那么如果从这个远处来看啊，即是由开经啊直至到现在这处的经文，即是等于说前文呢这么多段所讲，所谓从最初啊说佛告须菩提，他说诸菩萨摩诃萨啊应如是降伏其心开始，其中所说啊，教我哋度众生之时，唔好有呢个度众生之相啊！我哋正到佛身之时，亦都唔好有呢个佛身之相啊！我哋正到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之时，亦都要离相啊！咁啊，直至始终。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连佛法也都不可得啊！可见这个离相的宗旨呢，到此呢是离而又离。那么属于这个远的方面呢，来到一个总结。那么也即是说，我们无论修学任何一种法门，若能以这个般若智慧观之啊，实无一法可得。咁啊，必实无一法可得啊！你就唔会起呢个住着心啊，咁就好符合此经啦。所谓不住一切法，能够做到不住一切法啊，呢个烦恼啊，呢个妄想心咧，咁啊不降就易至降伏啦。不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否？佛须菩提，不也，世尊，何以故？须菩提，名为入流，即已然无所有。佛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佛须菩提，于意云何？斯陀行能作是念，我得斯陀行果否？须菩提，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行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行。佛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行能作是念，我得阿罗行果否？须菩提，言佛也，世尊，何以故？阿罗行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是故名阿罗行。 佛虽菩提，于尔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否？虽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世尊，佛说我得无增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阿阿难罗行者，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阿阿难罗行。嗱，咁啊，此一大段经文，在全经嘅32分中，属于第九份。若我在呢个天亲菩萨论里边讲啦，就系断呢个第四种，你哋先闻得果是取矣。因为听闻上文讲啦，无得，亦都无处，即系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冇佛果菩提可得，咁亦都无法可说。咁啊，听咗呢啲理论之后啊，咁啊，恐防有人家起个怀疑，既然亦都无得，咁啊，亦都无说啦。点解现在佛啊为我哋啲四果嘅圣人啊说呢个苦集灭道四谛法呢？嗱，咁啊，既然为我哋嗰啲四果圣人，咁啊说呢个苦集灭道四谛法，咁啊教我哋啊要依此个四谛法嚟修行。嗱，咁呢个四谛法就属于佛说噶，佛个开始教我哋噶。嗱，咁啊，既然佛啊说呢个四谛法啦，咁啊岂不是有所说嘛？咁啊，点解你认为无说呢？嗱，咁啊，我哋啲弟子，所谓门下嘅弟子啊，咁啊亲近佛，咁啊依佛所说嘅四谛法，咁啊老老实实啦去修行啦。咁啊，由于闻佛说嘅四谛法之后，老老实实啦，每一个人自己咧发心去修行。咁啊，划定初果就划定二果，划定三果就划定四果阿罗汉。嗱，咁啊，既然我哋每一个人啊闻佛说法之后，都各各得到啊，或者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啦，都话明得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啦，咁啊，岂不是有所得吗？咁啊，点解上文佛啊总系说又无得啊？咁啊，亦都无所说啊，一切不住啦。咁啊，恐防有人得咁样嘅疑问啦，所以佛咧就举出就问须菩提，希望须菩提尊者啊，能够咧据实而答。咁啊，说明呢个小圣人佢所证到嘅初二三四果啊，都尚无得果之相可念啊。何况佛成道啊，咁啊，边是有呢个菩提可得呢？咁啊，既无菩提可得，咁啊，当然亦都咧系无说啊。咁啊，解释咧无得无说啊，本经重要嘅宗旨。所以话须菩提，咁啊，佛咧同须菩提讲啊，佢话于意就问何，即系在你嘅意思啊，点呢？你哋啲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啲出世圣人啊，咁啊正到呢个出世解脱，咁啊究竟你有冇所得噶？咁啊在你嘅意思系点样想法、睇法咧？佢话须菩提，于意云何？佢话须陀洹就能作是念啊！我得到呢个须陀洹果否？你哋啲正初果嘅须陀洹嘅人，可唔可以作呢个咁嘅念头啊？话我得到呢个须陀洹初果啦，可唔可以有呢个念头呢？此就系佛啊，系问须菩提。嗱，咁啊，印度话呢个须陀洹啊，中国话系叫做入流，就系断咗呢个三界嘅变惑粗烦恼。初初咧入呢个圣人之流，所以名为咧叫做入流啊。咁啊，译名叫做逆流啊，就系、是、正道。 这个错过圣人之后能够赢这个生死的欲流，那就名为呢叫做欲流。那么逆名它就抵债，什么叫抵债呢？抵就是抵赖，债呢就是这个三途地狱饿鬼畜生呢那种的业债，它已经抵赖债了，即是好像一个人欠人家的债一样，它抵赖债不用还了，那么叫做抵债。那么为什么它不再受这个地狱饿鬼畜生这个三途恶报啊，而令他得到抵赖了呢？不用偿还啊，这些所谓三恶道那种的苦呢，就是说你证到这个初果，虽徒属于这个见道位的圣人阶段啊，就是了知这个业债所谓本来空寂啊，那么求业债的尚且不可得啊，那么边处有受这个地狱饿鬼畜生啊这个三恶道的苦呢？那么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真的够分量啊，所谓能够堕于地狱饿鬼畜生啊，那么一定呢他的业障就很重啊，那些业债也都很重啊，所以堕于地狱饿鬼畜生他偿还啊。但是现在初果圣人呢，他的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六根对着六尘，他就不会被六种尘境所转，他于六种尘境呢好像无关痛痒一样，那么六种尘境呢不能转了他去，当然他就不会做这个罪孽，他就不会堕于这个三恶道苦，所以名为这个抵债啊，即是对于呢有关堕于这个地狱饿鬼畜生这种的业障之债呢，他全部抵赖了，就因为他进入这个初果见道位之时，他了解这个出世真空理，债都不可得了，那么从边处又因为业债而堕于这个三恶道之苦呢，所以名为这个抵债。所以在这个大涅槃经里面讲啊，他说衰徒正初果的人呢，他得到正初果之后啊，他生虽然生到这个恶的国家，他仍然都可以持戒，他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两舌不饮酒，就因为下文所讲啊，他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咁佢个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佢对住呢个色声香味触法嘅六尘，纯粹系现量境啊，唔会起分别，处处执着计较。所以佢即使六根对住六尘之时，既然佢唔俾个六尘所吸引转咗去啦，佢就唔会做呢个杀生啊、偷盗啊、奸淫啊、妄语饮酒呢啲嘅罪恶之业。咁既然佢唔做呢个罪恶之业啦，呢种咁嘅债啊，既然都清晒冇晒啦，你又叫佢点样会堕于呢个地狱饿鬼畜生呢？所以叫做抵债，同埋亦即是《大涅槃经》里边讲咧，呢一类初果圣人，佢即使生在啊呢个罪恶嘅国家，所谓嗰啲境界咧，最容易吸引自己堕落嘅。但是他仍然可以保持清净持戒，不会被那些外境是转了去，这个就是正初果见道位脱这个三界见烦恼见惑烦恼这个圣人所得到的好处。只要初果衰徒在这个四果位中属于这个见道位，就是初初见到啊这个真谛空理，那就名为这个见道位。楞严经，我们礼拜一晚上讲楞严经，那么加下呢差不多讲第二卷了，那么到第三卷呢，如果讲完之后啊，那么阿难尊者呢先至开悟啊，所以第三卷最后那一段经文呢，咁啊，即使我哋早上上早点领完研究之前，嗰一段嘅经文 是出在呢是令严经的第三点最后。那么柯南专书经过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三卷经文的理论，咁啊，然后先至证初果啊，所以佢证到初果之后，佢就讲几句话，佢话烧我亿劫颠倒上，佢话不力生其就祸发生啊！嗱，烧我亿劫嘅颠倒上，呢、这个颠倒上属于呢个变惑烦恼。嗱，不力生其祸发生咧，就唔系话佢究竟证到发生成分。而是呢他在这个初果见道为中啊，既然突然间能够消除一劫以来这个分别颠倒妄想，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就开悟了，那就见到呢这个化身的清净，他只不过是见到的，就不是说真正好像究竟成佛呢，是证得这个究竟化身属于初初呢是断这个变化烦恼而证初果。那么现在佛就问须菩提，他说须菩提他依然云我在你证初果须陀洹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有这样的念头我得到这个须陀洹呢？他说须菩提依然云我能作事业，我得须陀洹果否？这个否之一个字呢，就是一种审问的意思，就是说你须菩提证到须陀洹初果的时候啊，你会不会作一种得到初果的念头，抑或呢不作这个念头啊得到初果呢？不须菩提言就佛也世尊，这个不字呢就读这个佛字，即是否定之词。那么既然佛呢就问须菩提验须菩提，看看他这个见地啊到什么程度，对于这个波若真空之理啊是不是是否真正呢能够领悟，所以佛先至问他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否？咁啊，但系当机须菩提尊者早已经令所谓一切法不取，亦都无住呢个理论啦，所以响呢个大众之中，佢能够扬眉吐气啊！佛一问佢咧，佢就即刻应声直答啊！佢话我不作是得果之念啊！佢话须菩提讲啊。个佛也，即系绝对咧，唔会啊有呢种咧所谓我须菩提证得初果呢个念头。所谓须菩提佛也世尊咧，即系同佛讲话啦。个何以故？咁啊，自己解释一下啦。即系我须菩提啊，点解话我证初果须陀洹嘅时候啊，我唔会作出呢个念头？或得到正这个初果须陀洹这种的位置的念头呢？他说须陀洹名为日流啊，就一无所有，此就须菩提尊者呢自己呢就解释他说何以啊我不作是得果这个念头呢？因为须陀洹正得这个初果变道位呢，就是初初遇入啊，这个圣人之流是顿断八十八史的变化啊，初初入这个变道位。那么这种正入这个变道位呢，就是若啊对这个世俗帝这方面来讲的，因为众生迷，所以佛就教他修行。那么由于他根性暗顿啊，他不能够闻或即刻可以证四果或者入菩萨位啊，佢在呢个四果之中咧，佢系一果一果咁样前进，所以佢能够依佛修行顿断八十八史呢个变化烦恼之后，进入初果位啦。咁啊，起码咧佢就了咗啊呢个凡间啊呢个凡夫世间咧 这个变惑烦恼啊，而初初咧系进入啊呢个见道位，咁啊只得咧系有修有证。呢个系若呢个世俗地呢方面咧，所谓凡夫迷，所以教佢修行啊，咁啊进入初果位啦，纯粹咧系对机而说嘅。咁啊，在呢个圣二帝中嚟讲咧，佢话实实在在啊，就系冇呢个所入可得，因为法法本来就空寂啊，既然早已开悟，悟到所谓不取以共无住啊呢啲理论，当然咧就唔见有呢个能证个衰菩提，亦都唔见得有所证啊。这个衰陀换果了，当然亦都不见得有可证以共可入，因为他早已领悟所谓不住不取这种个理论，所以现在他即使证入这个衰陀换初果，他不会住于这个初果这个入流之上，所以说佢就名为入流之事，其实呢就是无所入。咁啊，点解佢证到呢个入流初果啊？咁啊，说佢为无所入呢？所以向下亦都转解释，佢话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啦，是名叫做衰陀换。咁啊，解释呢衰陀换啊，何以名为？叫做入流位，就是正初果。既然入这个法性之流，即是见到自己的这个法身的真理，当然他就不会入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层，那你就不入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层，他所入的就是见到自己。